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139首诗：谷口书斋，寄阳补缺，前起。 谷口书斋，寄阳补缺，前起。全福大满足，应下个心撇位，祝人生以后三爱一色颜色，寒露西山竹，秋花落金枝，家当数露金，壮意过人际。 完，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